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，他想他总能为人们照出彩虹，音乐自己懂，一样有轻松，沿途点亮他命运的灯笼，而缺音乐他才不管红与不红。的魔镜里自愿起了家军，出塞自由人歌颂，他人穷命不穷，他人穷志不穷，音乐证明他有用，回家路上有他拉我山无知拉走着，那一曲才知感动，不知道路过的听到的免费的有没有因此心痛，可是下一个画面里他就走在街头贩卖着他的痛梦，喧哗酒家中拥挤的小巷中，他拉着等待着谁为他而动容，音乐没人懂，大声要人懂，因为他真的很穷，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，他想他总能为人们照出彩虹，音乐自己懂，一样有点亮他命运的灯笼，而缺音乐他才不管红与不红、最亲爱的听众，想象他们的脸孔，流泪或满脸春风，那是在英雄他慈祥的脸孔，也渐渐地消息在难赢的琴声中，再不会红与不

对酒当歌别话长，举杯将说与友人。风云转头空，一身功夫在心中。江湖行，江湖梦，莫与江湖论英雄。恩怨诉红曲，爱恨浮尘难道尽。江湖人，江湖情，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。山流水你难寻，人间一回几多情。聚散本来平常事，相逢别去别有心。你做事不我为徒，相见在迟也不晚。天涯漫漫未知己，此心且终结无憾。风云转头空，一身功夫在心中。江湖行，江湖梦，莫与相互能英雄。恩怨诉红曲，爱恨浮沉难道尽。江湖人，江湖情，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。一杯柔斟满，今生何日再共尝。江湖间，江湖边，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像万般残敌，全白落笔全是你，温习你自飘逸人无语，不懂秋风沙沙地，孤窗外已是你，故事远去几华里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。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，情在一首歌里还在爱你，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。情在一首歌里你会茉莉，园中花瓣落地了断了孤去，而我酝酿情绪举杯饮醉意。 孤窗外已是你，故事远去几华里，等结局我又与轻叹气，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，情感一首别离还在爱你，缘分竟然默许你离去，情在一首别离命运的离语，眼中花瓣落地了断了过去，而我酝酿情绪举杯饮醉，烛火摇曳，白云墨迹，枫红瘦雪，秋冷了回忆，轻叹一首别离，放不下你，轻叹一首别离，命运的离语，雨季后我苏醒，找你的笑。 林俊杰2004年推出《江南》的时候呢，有一种瞎打误撞赶上刚刚兴起的中国风的风潮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将其就计，中西合璧的中国风也成为了他重要的音乐一部分哈。他先后尝试过不同类型的中国风的风格。这首纪念奶奶的《茉莉雨》，完全用西洋乐器营造出一种水墨风情的意境哈。其实像每一种风格一样，中国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的变化丰富啊。我们最后来听胡彦斌将 EDM 和中国风融合的一首歌，叫《天宇》。我是麒麟，明天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。 如花落，剪本来，如日升，如日落。只生死、哦哦哦、若不爱就别活，就别见、哦哦哦、说了太多誓言，求了太多永远，现在现在一火沉沉站在我面前，见一个人会不知是为了这样明的一见，脱下你的自尊就能征服我的眼，这世间有多美我也再不见你流你的泪，耶、yeah, 谁在被撕裂的冰片看不见你在暧昧，我的眼睛在算不还给鬼，这世间最邪恶的爱情叫做永远，这天界最缩减永远都别解，耶、yeah,生了啊生了谁在爱一起，生了啊都是爱了的心愿，爱情让你把真理把掉了，你把交给你只有一次把这的机会，沉浸在我面前，再见一个灵魂，我只是为了这样明的一见，脱下你的自尊就能征服我的眼，这世间有多美我也再不见你流你的泪，谁在被撕裂的冰片看不见，你在暧昧我的眼睛在算不还给鬼。